又指士兵焚烧嘅系载住嗰名南韩人嘅漂浮物，并唔系焚烧遗体。天气方面，一股微弱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层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46点，跌64点，总成交金额94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14点，跌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明源云系报29.4。腾讯控股504.5跌5毫，阿里巴巴258元跌2.8。美团点评232.4跌6.4，小米集团19.84冇升跌，中国恒大13.66跌1.56，盈富基金24.02系跌1毫，澳科控股系报2.15升7.1，中国平安80.05系跌4毫，中芯国际18.6跌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9，瑞士法郎8.366，澳元5.478，加元5.802，新西兰元5.094，欧元9.0431。每百日元对港元7.3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4点，升116点。港金现价报17,27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36美元，卖出1,870.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启祥道去观塘道方向就是去伟业街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喺启祥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有意外，一带挤塞。而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桥兴路有意外，龙尾去到唐人新村交汇处。就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桥兴路有意外，龙尾唐人新村交汇处。至于较早前在元朗的大树下东路，近住大唐路的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至于较早前在黄泥涌合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慢线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大消散。现在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开，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路面方面，在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的交通繁忙，现在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后少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和富中心。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太子道东，因为有临时的修路工程，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的快线是封闭，一大车多，车龙排到近联合道。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中秋节，你会怎同家人庆祝呢？ 我应该就会同家人围埋一起吃一餐，可能会大鱼大肉有虾那些咯。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骚动音乐，先问你嘅由姜涛新嘅派台作品，填词嘅陈永谦。嗰阵时咧就系姜涛想写一首歌啦，就系关于情绪病嘅朋友。点知陈永谦就问翻佢：喂，其实 你想人哋明白情绪病嘅朋友，但系多唔多人明白你嘅疆土？刚才呢一首歌就系探讨孤独嘅一种嘅状态，嚟自姜涛呢首系新嘅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孤独病》。 当对着初时，放置了半天半碗酒杯，当慰问变做那道看过百次的戏码，一杯一杯复突喝下。心慌心慌逐快摘下，酒精后出眼泪，我已很惯，学会很惯。孤单只不过是脆弱里自暗，挤身排队喧哗，朝日黑欢快避过独个夜晚。像大雨落架飘烟，自全场尽兴大放烟花。当决定决绝，却看见化妆台那照片光。回忆割亦不断，放过我吧，好不好吗？斟多一杯伏特喝下，用心的伤口疗愈旧患，酒精哮出眼泪难以消化，亦要消化。 郑欣宜呢首旧嘅作品，作品名称叫做《关于寂寞》。寂寞啦，同孤独呢啲嘅感觉，同场地嘅大细、人数嘅多寡都冇乜关系嘅。有阵时只系同台而坐，都可以有嗰种寂寞嘅感觉嘅。 怀存着你那份心水及沉默，同时亦偶尔不惜随地唐突。逢夜晚同坐一桌，抬到嘴边那一句，随着饭送一口吞去更适合。连夜温暖与寒暄却又嫌未老实，然而又怕吐尽心肺只沦为泄愤，眼睛虽满是车盼，还是以客套幽默盖掩不便碰触的敏感。不想拍台离开，亲昵却嫁不来，若然内疚也因这个根源。 中吃得开，人在家却之外，就连面对你恨爱也觉不该。 也是连着圈吗，才能为半句话点中死穴而吉针，看彼此似是张镜，才避免爆发冲突，怕最真最可生得最深，不想拍太离开，着你昨日黑发渐成白，如提示我告白将到达时限，除下戒心没抑压，但更惊越描越黑，皮肉已需要用伤快小心夹， 刚才听过来自邓小康的新呢首派台作品，填词嘅系林奕邦，歌名叫做《同台》。有阵时呢个关系咧，即系你明明对住嗰一个人，你好似认识足咁多年啦，应该大家最熟悉对方噶啦，应该最冇包袱噶，但系点知开口讲一句嘅说话，面对住你呢个嘅亲人，竟然系咁困难嘅一件事。 也许有些心声不便讲，因此简略说我很忙，有时你花半天煎一碗药汤，这么守候我到天光，一天天过去，一天天老去，我看见世界，却不觉许多东西渐渐泛黄。任世界多宽广，未及在你身旁，逃避你的不安，偶尔撒赖说谎，检阅我行囊，那些天我独来独往，无声对抗，渐渐地忌讳着对方，亲一亲，就算代价高昂，忘掉时光会过，树欲静风不息，风吹不去，迷惘。问心一声爱你为何埋葬，别于病床前哭出答案， 笑笑远方。我想过敞开心扉，但是极难。任世界多宽广，未及在你身旁，逃避你的不安。偶尔刹那雪放，点越我行囊。那些天我独来独往，无声对抗，渐渐地忌讳着对方。亲一亲，就像代价高昂，忘掉时光会过，树欲静风不息，风吹不去，迷惘。从前学着答案，推开你，捉紧你，只有父母用一生的爱讲一种道理。自那天哭一声，便系着你心灵，陪着我数星星，带我探视美景，展述了和平，灌输应有的防卫性，还指引我无视物，用雪亮眼睛。只可惜地上没有公平，随着时光任意，剩下日子多少可交给我回忆，道出心声，趁你还能聆听，再感动内事一勇作证。 又不是说一定所有关系你都需要复修的，但是如果你这刻想起一个人，你觉得咦不是、哦、你是挂住他的、哦、你那段关系可以复修得到的，趁这个时候做些事情，找来有 C All Star 这首旧的作品家书。只要在三点半之前呢，其实都是讲同一个的题目的，新时间尚在的时候用拥抱复修一些的关系。来自林义文有句新的这首的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再聚。 明明隔了片刻，为何就像隔世，才承认没有你，但预算有一天再相聚，再相聚。怀疑过了半生，从来并未过去，能流泪亦会笑，为遇见会分开。 Thank you.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修订警察通例，持有香港记者协会或摄影记者协会会员证的人不再符合传媒代表的定义。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表示，有关修订不会影响记者的采访，相信能够便利到真正采访的记者。有些地方或者场景可以让他们行近些。他又说，政府新闻处登记有准则，警方相信新闻处的专业判断，不是由警方去挑选记者。邓炳强接受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佩凡的网上节目访问，他说过去一年有些穿着黄背心的疑似记者作出违反正常采访原则的事，包括有采访者参与游行，刻意阻挠警方工作被疑犯逃走，攻击警员和抢犯等。邓炳强又说，一些穿着黄背心的任何人记者在橙带以外可以继续从事采访活动。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病例5058宗。新增两名患者分别40岁和50岁，其中一人没有病征，他们都是在检疫中心发病，和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因应内地疫情最新发展，早前从陆路口岸抵港，并且曾经在14日内到访新疆或者辽宁的入境人士派发样本樽的安排，由寻日起取消。这两类的人士如果未获豁免检疫，抵港之后必须在指定地点接受14日强制检疫。海关检获大约825万支华尔斯烟，市值大约2260万元，应课税值大约是1570万，拘捕27人。海关在今个月中起打击在公屋内进行的电话订购私烟活动，在香港仔、黄大仙、大埔、洪水桥等各区检获大约55万支华尔斯烟，倒破两个怀疑利用公屋单位作私烟储存的仓库，以及扣查两架怀疑用作分销私烟的车辆。官员寻日在元朗一间铁皮屋内又检获大约770万支华尔斯烟，相信已经倒破一个怀疑私烟储存仓库。12名港人继续在深圳被刑事拘留，一批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早上趁住立法会财委会开会，在立法会大楼内包围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要求他和12名港人的家属会面。张建宗说，入境处乐于和家属沟通，会上议员继续提出要求，张建宗就呼吁议员不要离题。他说，入境处和驻粤办一直努力转达家属的诉求和关注事件，如果家属要求和政府见面，入境处愿意见面，如果入境处处理有困难，政府高层必定关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62点，跌48点，总成交金额101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14点，跌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明源云系报31.3，腾讯控股504.5跌5毫，阿里巴巴258.6跌2.4，美团点评233.4跌5.2，小米集团19.8毫6升2仙。中国恒大13.28跌1.94，盈富基金24.04跌8仙，澳科控股系报2.14，系升7毫。中国平安80.2跌2.5，中芯国际18.68跌6.6。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1， 日元 105.36， 瑞士法郎 0.926， 加元 1.335， 人民幣 6.816， 英磅對美元 1.279， 歐元對美元 1.168， 澳元對美元 0.70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59。 日經平均指數報 23,204 點，升116點，港金現價報17,330元，升1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3.31美元，賣出1,874.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進元朗大樹下東路。大树下东路近住大堂路的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咁而家交界的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一带车多。咁就系元朗大树下东路近住大堂路啦，较早时发生咗交通意外，咁仲未清场噶。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车多。另外啦，喺九龙城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快线嗰度啦，有修路工程，一带车多噶，经过嘅朋友请小心注意安全。较早时启祥道去伟业街方向，即系去观塘方向啦，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嘅意外就已经清场啦，一带车多。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侨兴路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都是开始有些车龙的，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上环的皇后大道西近住正街一带咧车多挤塞，另外啦荷里活道都是车多挤塞噶，龙尾排到去中区的云咸街一带。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而轩尼诗道去铜锣湾方向啦，近住卢押道都是多车，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都依然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在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渡船街是有交通意外，就是窝打路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果栏那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就排到去卫理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排到去果栏。最后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开都还是比较车多繁忙一些，龙尾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掉走你，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要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THK。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动音乐。 今日咧电话旁边咧有位香港嘅独立嘅唱作人嘅，佢叫做杨志远啊。Hi， 你好啊。 Hello， 你好。嗱，我记得咧，头先喺咪后咧问你嘅时候咧，我就你好似好耐冇做歌噶咯，咁样。你话你对上一张嘅碟系几耐之前？我想问啊。 四年啊，应该有。 四年 ，OK。 系 。究竟咁中间呢四年，你系一路系制作紧新嘅歌，但系揾一个啱嘅 timing 啦，定系一个点嘅过程咧？其实 其实系。 首先咧，即系大家唔识我咧，就可以讲下，其实我系完美主义者嚟嘅。 系。 咁但系咧，我嗰只完美主义者咧就唔同大家可能喺电影啊见到嗰啲就觉得啊，佢做嗰样嘢要做到 perfect。 系。 我咧就一系 perfect， 系 一系就零，即系去到有啲位咧，我觉得啊，好似唔系好去到咁、啊、就。做唔完嗰件事，咁呢四年都系 keep 住喺呢个啊有新创作，但系 keep 住都完成到一首歌嘅状态。 中间系棘喺思绪要重整啊，定一个点样嘅过阶段呢？其实 我即系都会觉得系有啲成长嘅，即系好老土咁讲。咁、就其实中间可能有阵时会参加有啲音乐节啊， yeah, yeah, yeah. 有啲 band show 啊，咁然后就。發現啊，中間我好似覺得嗰啲歌好正喎，跟住就想試下整，但係 turn out 其實呢四年試咗好多嘢，但係發覺都唔係好係自己嚟。 嗯， 咁所以就最後回歸基本就係其實我根本個人就係比較 pop 嘅，咁但係我四年前就好厭惡呢件事嘅，即係我覺得自己係 pop 係一件好醜嘅事。 點解？ 所以我就係真係嘅，咁所以但後來我就發現其實就算我。偽裝成一個可能玩啲好型嘅音樂嘅人都唔係自己嚟咯，咁所以呢四年而家出首歌，我覺得都係一個好時機嚟嘅。 嗯 ，OK， 因為咧，其實我之前係同你做呢一個電話訪問之前咧，我有上去 Google 過你少少嘅資料咁樣啦。咁咧，我係覺得你係一個幾有生逼嘅人嚟嘅，因為我揾到頭兩個嘅訪問咧，你都有一個好正嘅生逼啦。一個就係19年你就講話音樂令人生 make sense。 好夸张啊！我竟然有讲过啲咁嘅嘢， 系啦。咁然之后，另外有一个咧，我谂都系几 fit 到你头先讲嗰个嘅揾自己嘅过程嘅。你就话音乐令到你学做一个更加完整嘅人咁样。 嗯， 系啦。咁我谂呢、 這个 系咯，所以我谂其实就系一路喺度探究紧，你一路做歌、一路创作嘅时候，就思考紧自己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人咁样咯。 系啊，我觉得其实做创作嘅人就系多啲时间同自己相处咯。咁、 yeah. 所以其实即系虽然话做啲创作，但系。最后都是令自己好过啲啦。 所以因为你之前其实是做系类似系医学工程咁样嘅工作 嘅。系啊，我读系读呢样嘢嘅。 系， 即系大学。 OK， 所以最后你跳出咗去到选择系音乐呢一条路，系咪都系因为呢一个原因拣咗呢个方向咧？ 都系嘅，即系其实我其实入大学嘅时候就觉得。即係都想做個中產嘅， 係 過開心快樂嘅人生啊！每個 weekend 就去玩啊，跟住一點就翻工啊咁樣。咁但係入到大學就即係發現原來我真係好中意音樂呢樣嘢。咁、 yeah. 就即當然入面可能有啲活動啊，識到唔同嘅人啊咁樣。咁但係最後就發現，不過如果我唔做呢樣嘢，我真係會後悔嘅。咁所以就。決定咗 咁，我哋認識咗係你少少嘅起點啦，咁同埋即係過去呢四年，究竟你嗰個係經歷緊嘅一啲思考上面或者探求緊嘅一個人生嘅階段啦，咁樣。咁嚟到今年咧，你就真係有一首係新歌，咁據知就係其實係上年已經準備好噶啦，係啦。 係啊， 咁呢一首歌咧就係叫做《我只能是一首歌》，咁就係你寫噶啦，咁然之後就揾嚟係鄭敏咧去到填詞嘅，咁然之後就係你同阿 Nick 咧就係一齊。去到做 arrangement 啊 ，producer 啊，呢一啲 Nick 吹系啦，一齐去到做咁样样嘅。喂，介绍下呢一首嘅作品可以吗？好好听，我中意。 哦，谢。其实呢首歌咧几有趣嘅，就系、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岑宁儿有一首歌叫做《如果我是一首歌》。 有。 如果我是一首歌，我愿意为你守护你的秘密，不让任何人听见。我会发笑令你怀念，如果我是一首歌，我可以带你看看从前的自己，想起想忘记的人，让过去温柔无情地拥抱你，你可以在我怀坦白赤裸，我们可以疯狂流汗再脆弱，我是你的家，也是你的旅程，我们一起抽离，却真实又 其實呢嗰陣時佢係喺自己 Facebook page 度寫咗一啲文字嘅，咁佢就話 welcome 大家將呢啲字變成歌啦咁樣。咁我有個朋友就好鍾意佢嘅，咁我就即刻將呢段字 send 咗俾我，咁我即刻 copy save 咗做個 notepad， 咁然後就放咗電腦入面，然後事情已經去到一年之後一年之後呢，我就諗住 delete 啲冇用嘅嘢啦，啲電腦就發現我有個有篇有個 notepad 點解我喺桌面咁樣，咁又打開就發覺哇嗰啲字原來真係好有感覺㗎喎，咁但係嗰個活動已經完咗㗎啦，咁但係我就照將嗰啲字一字不減咁樣配咗音樂落去咯。咁、 oh. 然後就我自己都好鍾意呢首歌嘅，其實因為我覺得寫完之後加埋當時 YoYo 即係佢最開頭嗰啲文字，我覺得係好有空間感嘅。咁然後我都後來就發現啊，不如就做咗佢啦。咁所以就揾鄭敏幫我即係填咗做廣東話歌詞。 所以本身就係 YoYo 嗰個文字呢，你係一個國語版係唱咗出唱過出嚟㗎啦自己。係 啊，所以如果大家即係聽完呢個訪問，你可以試下將嗰啲字普通話咁樣 fit 入佢首歌度，應該係完全 fit 得到嘅。 嚇、啊，未先。即系你而家呢个版本唱翻普通话？ 唔系，即系用翻 YoYo 啲字。 YoYo 啲字就系用翻佢当时如果我是一首歌嗰个歌词嚟嘅，其实 系啊系啊，系嗰啲歌词嚟嘅。 O K， 咁 你当可以系三次创作咯。我二次做一次之后，成晚再三次 fit 啲歌词入去。 几得意！我想问你嘅喺虽然系嗰个活动完结咗啦，咁你有冇俾个 YoYo 听啊？诸如此类嘅，或者 at 翻咗 啊？冇啊！我都好希望识到佢啊，但系即系冇呢个机会就俾唔到佢听。 网上的世界好细嘅啫 ，IG 佢咯。 好，思考下，得下次 send 俾佢。 系啦，好啦，今日讲下郑敏啦，因为今次就帮你填翻你广东版嘅呢个歌词啦，咁样。 其实郑敏就系一个我合作开嘅伙伴嚟。 嗯。 咁即系其实我上一只EP， 即系其实第一只 EP 啦，即系基本上大部分嘅歌词都系佢帮我完成嘅，广东话嗰部分。 系。 咁你话创作嘅时候，因为其实我同佢合作模式都系通常我寫完首歌我有个故事嘅。咁、 yeah. 然后我就会同佢讲一个故事。咁然后佢有阵时就会将呢个故事再 expand 啦。咁有阵时佢如果好有感动呢，佢都会试下写其他嘢嘅。咁、今次就其实我就同佢讲，我话好想有返原本嗰啲文字嘅一个感觉。咁、而最后听啦，我觉得佢写出嚟系有少少系嗰啲文字嘅延伸咯。 所以你都系追求画面感嘅一位嘅音乐人嚟嘅。 啊，其实都系嘅。我发觉我自己即系近来多咗编曲啊，或者即系就算而家近呢可能一两年创作咧，我都系个脑海里边会有好多场景出现咗。咁然后我就将佢可能用音符或者文字去凝固返咁。 係，所以其实譬如你上返去杨志远佢 YouTube 个 channel 呢，即係你佢之前有啲歌呢係有啲可能係同名嘅微电影啊，然之后真係有晒剧情啊等等嘅一啲嘅作品，即係变咗喺音乐以外仲可以有一个更加完整嘅一个观感嘅体验咁样。 係，冇错。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即係如果个 MV 係純粹影我大頭，一來我唔靚啦，咁然後即係如果就咁影我大頭，我又覺得好似冇乜意思喎咁樣，咁所以就不如嘗試去真係用到 video 呢樣嘢，希望嗰件事立體啲。 OK， 咁但系同然之后就其实今次呢首歌咧都有个 music video 啦，咁系一个系几简单嘅 concept， 但系又有个 impact 又几大嘅，系啦，咁啊其实就系影住你同个系咪你嚟嗰、那个？因为好 系 系你嚟 噶 嘛。 系啦，就是、我嚟嘅。 影住你，然之后咧就喺台嘅对面就有个女主角戴住个 headphone 听歌，你只手就一路喺度系做紧一个上链嘅动作，好似一个 music box 咁样样嘅。 系啦，其实我整咗个 device 系卷录音带嘅，因为咧我一开头谂住用铅笔卷咧，但原来卷十世都未卷完个 band 带。 嗱，讲录音带即系 cassette 啦，即系如果你年纪细，你就唔知咩个 cassette 嘅。不过而家都开始有个 trend 出翻啲 cassette tape 噶啦。 系，冇错。 系，咁你就自己有个 device 就攞嚟卷录音带。 系啦，冇错。 咁然之后你就系、是、将呢一个嘅概念就放咗喺呢一个 video 入边啦。 嗯， 系因为你自己导噶嘛，咁 MV 系。 哦，系啊，因为其实一来系低成本啦、啊，同埋我好中意啲 MV 系比较简单啲、或者系喺个 concept 度落啲功夫咁样。 咁但係呢個 concept 就係好簡單嘅，咁就不如即、就、係、是、如果唔係我只能寫一首歌，咁就不如即係將可以將自己變成一首歌咁樣啦。咁我就類似諗到啊，好似一啲好散失嘅思緒，我將佢卷翻埋，咁然後去俾想聽嘅人聽。 嗯 ，OK， 所以出到嚟系一个好静态，但系又呼应到你首歌入边有一种少少寂寞啲嘅感觉喺度咁样。 系，冇错。 墙壁天花浮现的，何解也是你，无不失收尾，点起香烟挂念你，火光与灰总需分离。茶几梳化位下的，何解也是你，残余一种气味，似郁金香般替代你。一息间记起，只不过受滋味，无情驱使我回味，疲惫招生了死。为何想起你？竟可忘掉天地，假使可会发生你身边一首最迷上的旋律与字， 咁而家咧，杨志远你就喺今年啦，就有呢一首嘅作品啦，即系隔咗四年啦，咁啊，终于有首新歌叫做《我只能是一首歌》啦。咁呢首歌 publish 咗之后，会唔会令到你？因为其实先前你就思考紧啊，自己系嘅音乐应该系点？点为先系最真实嘅自己咁样？咁而家解决到你嗰个嘅，你揾到个答案未啊？ 而家个人真系清晰啲嘅，即系开始明确啲，就系究竟自己想点啊？即系譬如。你有陣時去睇啲音樂節，你會覺得啊啲 band 啊好正啊，大家喺度跳曬啊，一齊跟住即係做動作，一齊大合唱咁樣。咁但係其實我 turn out 雖然我覺得好正，但我唔係要嗰樣嘢，即係我係真係我好深刻就係、是、我喺 YouTube 睇到一個Bon Iver，Bon Iver 喺一個音樂節度。佢其實成個阿叔咁樣啦，咁然後又有啲頭髮又唔算太多啦，笠住頂帽咁樣，咁著咗件類似菊花牌底衫啦，跟住然後就咁喺台上面嗨，跟住啲人就會好興奮咁樣，咁我發現我係想要呢一種，即係我唔係要 我要邀起大家，咁所以就明白咗呢樣嘢，到我真係接受咗呢樣嘢咧，個人就真係通透啲，即係唔會太過扭擰咯做嘅嘢。 嗯， 咁就為即係如果首歌真係情歌咪情歌咯，即係首歌係可能 pop 少少咪 pop 少少咯，即係盡量唔好令到佢太 cliche， 即係做翻我就係想做嘅嘢。 系， 咁就 OK 咯。 同埋都系其实所谓 pop 嘅 definition 真系阔到一个点咧。 系， 同埋会随住时代不断去到变，点为止系 pop 咧？冇一个答案。做一个自己最随心嘅一种嘅音乐就系最正噶啦，咁样样。 嗯， 系啦。咁嚟紧几时再有你嘅 pop song release 啊？ 嚟紧其实我而家真系落力做紧另一首嘅， 系， 咁都系写咗一段时间噶啦。咁、 嗯、 但系我已经揾咗朋友填词啦，今次就唔系郑文啦，揾咗另一个朋友填。 系， 咁就希望9月或者10月会出得到咯呢首歌就。 咁、嗯、所以呢个时候你就可以即系 follow 阿杨志远啦，咁啊睇下佢嚟紧嘅新歌到时几时 release 啦。咁但系呢个时候你就可以听住佢呢一首等咗4年咧。不断提嘅呢首嘅作品，我只能是一首歌。我好中意成个气氛，成个呈现嘅咁样。今日多谢晒杨志远，谢谢你。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放声说谎话，闭上眼不见相关，世界似不再荒诞，却是我太。不惯静默，让思想尽餐，会对世间里忧患，叹过去一切绚烂，抗拒那真理演化，在你放弃一刹，绝望被修饰似画，永不渴望现实里充满落差，留低只有不满、泄气、上同妆画，怀着那甘心躲于蜗居的想法，还要被感性好吗？被现实规管中退化，望都不会等到，如何能做到？走出了苦路，跨出你既往乐土，也许注定现实里充满落差。何不将那不满泄气上同妆画，来幻化金箍坚守周遭的优雅，谁诈谁也要醒吗？要出走这定律里的梦与画，即使创伤亦会结。这坚守只为了他，值得吗？ 一战线报话，军队向非法越界的入侵者开了10多枪，射击距离40至50米。之后在10多米外确认入侵者不在漂浮物上，只是见到大量血迹，判断对方身亡。 根据国家应急防疫规定，当场将漂浮物淋汽油焚烧。分析认为，北韩在南韩公布事件之后第二日就致歉，是鉴于事件会影响两韩关系，因此迅速表明立场。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13点，跌97点，总成交金额111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14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名媛云是报30.65，腾讯控股503.5，跌1.5。阿里巴巴258.4，跌2.6。美团点评232元，跌6.6。中国恒大13.72，跌1.5。小米集团19.7，跌1.4。盈富基金24.08，跌4仙。港交所356.8，跌8毫。中国平安80.4，跌5仙。澳科控股系报2.14，系升7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907，瑞士法郎8.375，澳元5.484，加元5.801。新西兰元5.1，欧元9.0466，每百日元对港元7.3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4点，升116点。港金现价报1733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18美元，卖出187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交通意外，喺窝打路道去油麻地方向，较早前近住果栏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繁忙，车龙而家排到近培正道。就喺窝打路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果栏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都排到近培正道噶。咁另外喺元朗嘅大树下东路，较早前近住大棠路交界嘅意外事故亦都已经清咗场，而家交界一带嘅封路已经重开，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葵涌公园。跟进翻咧，较早前太子道东嘅修路工程已经完成，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封路重开。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系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套警察制服就代表一个抱负，一个承诺，要维护法纪，维持治安，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 使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呢度是我哋嘅家，警察同市民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打警察热线25277177。 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咧？ 戴眼镜嘅男仔通常都会好文静啊，唔系好出声，好专注咁样认真做嘢嘅。但系喺节目上面有好多嘢讲，即系会有啲有反差嘅感觉咯。Hello， 我系 Ellie 冼永彤，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妹。 又嚟到四点之后嘅苏动音乐啦，你好严琪。 Hello 啊 ，Eric 啊，翻嚟啊，今日咧想同你讲一件好开心嘅事啊。 好啊， 就买到一只我想买咗好耐嘅专辑。 系 系 边个？ 咁我就今日顺便介绍埋佢首歌啦。 好啊， 咁样。其实我之前都介绍过呢个女歌手噶，佢个名嘅写法好特别嘅，系问好 T E。 哦，记得啊， 系啊，读法咧系叫做怀特啊嘛， 系 系因为其实佢想表达嘅就系问好就系 Y 啦 ，T 就系 T 啦，其实系白色咁解就 Y 咁样啦 ，Y 咁但系其实你揾问好 T 啦，又或者系坏人嘅坏特别嘅特咧，两个字都系可以揾到佢嘅咁样啦。咁因为其实一路以嚟咧，佢都系喺一个串流音乐平台上会 upload 啲自己嘅作品， 系。 好神秘㗎喎，同埋咁因为呢好多人都会觉得啊会唔会有一张专辑啊咁样。佢一路都冇透露自己会有专辑嘅呢个概念，而不断就係抌一啲唱得好好嘅。咁同埋佢个定位都好清晰嘅，就係 low-fi 女歌手嘅一啲作品啦咁样。咁当然有一日呢，我就即係你知道冇出街嘅时候就上网买嘢啦。咁我上网睇嘅时候哇 佢出碟喎， 系啊，二话不说即刻买咗一只啦。咁然之后我就睇翻只专辑嘅介绍，同埋一啲嘅关于其他作品嘅一啲嘅内容，我觉得哦，都系一个几有谂法嘅女歌手嚟嘅咁样啦。咁我今日想介绍嘅呢首歌咧，哇，即系要读咗歌名先，如果唔系一阵间又唔记得，因为系西班牙文嚟噶。 哦，哇， 系啦，即系佢唱过意大利文啦、西班牙文啦、法文啦、英文啦，都有少少中文嘅。 好期待听哦。 系啦，佢西班牙文嘅读法咧系 Emi Cuadro。 系。 意思咧系在我的房间 哦， 跟住佢成只专辑嘅名咧就叫 A Bedroom of One's Own， 即系我自己间房咁解啦，呢个疫情咁样啦。其实咧佢讲嘅就系一个好简单嘅愿望啊， yeah. 就系一个想要一个自己间房，可以喺自己间房入边有自己嘅空间，想做自己想做嘅事情嘅一个女孩嘅梦想。 系， 因为佢其中其實都講到嘅，話呢一句嘢咧，其實係嚟自一個好有名嘅女權嘅一個思想家嘅一個號召啦。即係其實嗰種嘅，我唔係好想好深度地去討論女權到底想講嘅係乜嘢，而係其實最簡單就係一個女仔佢可以有一間自己嘅房，而喺自己間房入邊咧，佢可以唔需要受到外在因素嘅影響，唔需要有任何令佢恐懼嘅事情，而就係喺呢一間房當中佢可以好咁做自己。咁當然你可以再貪心啲嘅，你就覺得點解係淨係可以一間房咧？同埋你知道香港啲房幾大間嘅咧，係咪？即係轉個身都有難度嘅， 太過雞蛋去挑骨頭啦，係嘛？你哋 同埋都貪心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嗰間房咧，即係並唔係大家想象當中或者一間房間咁簡單，而係真係講緊一個精神上嘅空間。而係咪真係你可以喺嗰、那個？无限大嘅精神空间当中揾到自己想做啲乜嘢咧咁样，咁其实咧我唔知点解啊，佢自己写咧，佢话佢觉得呢一首 low-fi 嘅作品啊 ，Emi Cuadro， 哇，我难得我记得俾我讲多几次，佢话系好啱夏日听噶，但系其实我听完之后，咁我都系睇歌词翻译啦，我觉得咦，抗疫歌嚟噶，吓、 啊。 係啦，點解？因為頭先話 Amy 嗰度係講緊在我的房間啊嘛。其實咧，佢成個係非常之符合呢個樓家抗疫嘅思維㗎，因為佢成首歌就係我喺我間房唔好揾我，冇人揾到我，我唔要出街，我就要喺我間房入邊。因為係好啱2020年嘅夏天啊，呢一個咧大家都出唔到街嘅日子咧，去唱呢一首歌嘅。咁但係我反而會覺得咧。好似唔係好夏日，我聽完之後，我覺得係黃昏嗰啲酒館。 夏日都可以有黃昏㗎， 但係佢唔，但係你明唔明咧？ 夏日係季節，黃昏時間。 我知，但係我諗嘅係我眼中黃昏嘅酒，夏日嘅黃昏酒館咧。是熱鬧啲嘅，係飲凍啤酒嗰種嘅狀態啦，一定係凍噶啦，最起碼係。咁但係其實呢一首歌咧，你反而你唔會想凍啤酒咯，就係、是、咁簡單。 哦、OK， 咁你想飲咩啊？ 我聽完呢首歌，我想飲汽水，因為喺我自己間房入邊，我就係想飲汽水。 OK，no、okay, judgement 啊。 对不住，听下嚟自阿怀达呢一位台湾嘅女歌手，真系好中意，好期待一张碟当中嘅呢一首作品《Amy Quado》。 Moving slow, haven't seen you for a while. Lazy, lazy, 难你都不想去 Lazy, lazy, get a little tipsy. Lazy, lazy, turn up the music. Close your eyes, listen to me. 性感啊！即系佢读 Amy Quado 嘅时候， 系啊 ，Amy Quado 我间房啊。 其实你唔系 sell 性感，你唔使刻意扮一次嘅。 咁可以， 即系你好似落，你可以拆佢个头龙落佢面咁咯。 咩啫？咁有对比之后，更加显得你性感啊嘛。同埋做咩啫？我而家唔卖啲性感咩？ 卖得，不过你讲性感同人哋讲性感唔同啊嘛。 一樣， 你麻辣火鍋嗰種性感啊嘛， 麻辣火鍋so hot嗰種咧， 係啦。 但 其實咧，有啲樂評人咧，對於佢並頭先我哋話呢首呢啲歌咧，即係我覺得嚇，好令我諗到係黃昏時候嘅酒館， 係 即係唔係動節動節動節嗰啲酒吧啦，係酒館啦，你明唔明？ 係 咁嗰個分別就係、是。我想去得那些酒官人是有些心事啦，咁就好衬呢些背景音乐噶嘛。咁然之后咧，有个乐评人咧就真系用酒去形容佢呢一种嘅状态，就系、是、咧你会感觉上咧系Brownie 嘅酒啦，牛奶酒啦，流进你嘅耳朵入边，再喺你个鼻孔入边咧用酒气吐翻出嚟，而成个人嘅感觉咧就好似游咗自由泳嘅游式之后，你嘅全身散发住薄荷酒嘅气氛。 哦， 即系有种爽啊喺嗰度啊，系 系 咁我知系啤酒爽啊， 系我即刻你咁样讲起呢一个嘅气氛，我谂起林忆文以前有一首歌叫《微醺》啊，醺即系醺醉嗰个醺咧，系、 啊、 即系又有呢一种嘅状态喺底下嘅。而当你 系 当你个人真系进入咗一个叫做系有少少自己叫做又唔系醉啦。但係有一種放鬆， 搖下 其實嗰個狀態真係同一個女仔，可能或者任何一個人啦、 嗯， 你一個自己 private 嘅空間，自己嗰個節奏係幾貼近嘅。 係因為其實呢一隻專輯啦，成隻專輯嘅製作咧，佢就稱之為咧係 bedroom pop。 哦、 就真係喺一間房一間好舒適嘅屋企當中完成嘅，因為就係同呢張專輯嘅製作人喺佢哋自己屋企入面，可能真係有酒有床，即係我嘅意思係可以好舒服。哎呀，講完之後突然之間覺得成件事好歪情，即係好放假，唔係咁話係做係做嘢嘅咁樣嘅狀態當中完成嘅。係，你唔好咁啦，我好害羞啊！ 喂，但係呢啲超級 vibe 有陣時真係你要真係叫飲咗少少酒。 係， 所以你見譬如有啲監製咧，佢哋可能係要令到嗰個歌手或者幫助到佢嘅用。因為你有時好 alert 嘛，你覺得啊唱好首歌，咁咧我就一定要。即係有一個狀態就係咬字好清楚， 好精神咁， 好精神 咁， 係啦，咁樣諸如此類。但係有陣時，譬如當你好用力地去做某件事咧，你 deliver 唔到一種好鬆容啊。 尤 其是你可能要唱啲即係 soft 啲嘅 groovy 啲嘅歌嘅時候，有啲監製都會話飲翻啖先啦。 嗯， 係啦， 你個人先鬆到落嚟。 熄陣燈先啦， 除咗鞋有啲， 除咗鞋先啊。點點蠟燭好冇？ 好複雜 嘅， 其實我就係氣氛嘅營造啦，主要都係 咁 係啦。我只點未到啊，到咗之後更加多其他好聽嘅歌可以介紹俾大家。嚟自台灣呢位女歌手啊，嚇懷德啊。 咁佢係 full album 嚟㗎嘛 ？full album 嚟個十二首十一首係啊， 幾好喎呢啲，即係一係就唔出，一係就整一隻 full album， 即 係。係啊，同埋咧，我覺得嚇，即係。其實我聽咗幾首嘅，因為上網有幾首啦，同埋我上網都買幾首啦。其實好多嘅編曲都係咁樣，即係情咧，你由第一首聽到最後一首咧，佢係可以串埋喺一齊嘅。但係即係如果有啲人咁樣唱，你會覺得悶噶嘛？即係哇，都一樣嘅喎，即係情入煙草，我估唔到歌仔嘅喎，咁樣。好中意古煙草，聽煙草古歌仔。但係我覺得佢係有呢種魅力咧，係唔悶嘅。即係我係可以成隻碟碌碌碌三次咧，即係由頭到尾，你覺得成件事好連貫，好舒服啊， okay, 爽。 Bedroom pop 啊嘛。 Yep. OK， 嗱，咁今日就揀嚟呢香港嘅女歌手啦。咁你之前聽佢嘅歌咧，即係講好多係佢自己以前堅持啊、追尋夢想啊，諸如此類嗰啲故事嘅咁樣。咁啊，講嘅就係陳雷啦。咁但係你見佢即係近呢幾 plug 咧，你發覺咦？佢會轉咗啲嘢喎，咁樣係啦，即係開始講下啲係男女之間嗰啲嚇嚇嗰啲啊慾望啊，係啊 情分啊， 係啦，有少激情啊咁樣。咁你聽，無論係即係佢嘅 arrangement 啊，佢講嘅題材都係啦咁樣。咁嚟到佢係咁呢樣，我覺得幾 surprise 嘅，係啦，我見到咦，因為佢真係之前冇聽過陳雷係做呢一類嘅嘢啦。咁同埋都係佢自己係做曬曲啦，做曬詞啦咁樣。咁啊，一連幾首都已經有啲慾望。望嘅感覺喺中間㗎啦，咁你即係譬如啊，第一首嘅時候就係、是、啊，佢喺東京，然之後見到一男一女飲咗少少酒，然之後就一齊走。 你冇理人哋 不想回家係咪先？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去到上一 plug 就係娑婆啦。咁嘅娑婆其實就係即係講喺個娑婆嘅世界， 混亂嘅世界當中 係啦。咁其實就係講又唔可以叫墮落嘅，但人可能都有嗰一種就哇有少少墮落一下，即係嗰種嘅情慾喺中間啦咁樣。你睇個 MV 就直情情慾到一個點啦。 係啊， 好啦，嚟到佢呢首新嘅歌咧，我都觉得依然系有嗰一种欲望做呢个主题。 嗯。 咁但系头先我哋讲，可能我哋系互相吸引啦。 嗯。 跟住有啲就系放荡啲啦。 嗯。 去到呢一首咧，佢有少少个感觉，好似有啲啊激情过后。 系。 我有啲后悔，有啲点解我要咁做咧？ 哦，喂！但系呢个系好真实噶、哦。 系嘛？你试过？ 唔系，我成日听人咁样同我讲噶。 冷不防一个回马镖， 唔系啊，最紧要系我谂住翻转头上一嘢踢咗个窿度，反应唔切咁样即刻。 系 好多 friend 同我分享过啊， 系即系好似有一种嘅过程啊嘛。 系啊， 系啦， 即系其实就算咧唔一定系好特别嘅，你一扎 friend 开完 party 之后咧，你散水之后，你翻屋企嗰程路上得你自己一个，你都会有嗰种失落噶嘛。 啊，耶耶耶耶， 系啊，即系唔一定要谂得咁咩。 系，咁但系佢呢首系我系谂得几咩。因为嗰阵时睇个歌词嘅时候，我喺度谂啊，系讲咩嘅咧？咁、 嗯、 但系其实可能就系讲紧一啲情感。 嗯、 歌词入边有啲系暗里度陈仓啊，呢一啲得到温暖后太坎坷啊。咁你就大概知道啊，你会点样代入咧？譬如我自己代入系，系咪一种偷翻嚟嘅感情咧？ 系， 定系唔见得光嘅一段嘅关系咧？诸如此类咁。 有啲秘密喺当中啦。 系啦，咁啊，所以我觉得系几有趣佢呢个 project， 我都觉得。咁同埋因为佢都系 keep 住今次会同一啲系新嘅监制合作啦。咁、嗯、譬如之前有 Mike Orange 啦，咁、 嗯、 嚟到今次就系呢一首叫做《荒岛之幻象》咧。咁、嗯、因为同佢合作嘅咧就系蔡德才。咁、 啊、 你知蔡德才佢嘅编曲系永远都冇得输 嘅。冇错。 系啦，咁所以今日就俾你睇下陈雷嘅情欲嘅世界啊。嗯，佢新專輯應該唔係叫《情慾嘅世界》，我講嘅啫。如果係就太 cliché 啦。 但係我又幾中意呢種直來直往嘅嗰種嘅效果喎、 哦。 你諗下，即係而家又係賣，即係我憎死呢個男人啦、啊、咁樣。聽落又 李慧敏唱過啦，你沒有好結果啊。 咁啊，係呢、這個都係呢、這個。 咁睇人哋有詩意啊， 嗯 《荒島之幻象》，陳雷嘅新嘅派台作品。 心中那裂痕随之将身体解剖，当你碰巧经过，送上奇异花朵，样子不错，也不失也不过，将孤单的我带入了幻觉。中十方，尽管知道这事太肮脏，还任由爱盛放。也许这生活都很脆弱，到周遭要寄托，逃避过来换新的躯壳。 些错，不再触摸，把酒看月光，风都终与你互相消磨，不死也是错，暗里到陈仓。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去年626包围警察总部案，警员供称受袭导致飞机爆裂。26岁被告上个星期四被裁定暴动罪和普通袭击罪成。他早前有承认一项无合理因由而无按照法庭的指定归押，今日在区域法院判囚四年。法官上个星期判决的时候表示，警员遇袭飞机爆裂实属十分轻微，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控方原本提出检控被告袭击引致他人身体受伤罪，不符客观证据。法官又提到，不得不承认处理本案案情有困难，因为涉及暴动行为和以往案例有别，不是一般和警方对抗、掟砖、袭警等的行为，判刑需要作多方面平衡。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病例5058宗，新增两名患者分别40岁和50岁，其中一人没有病征，他们都是在检疫中心发病，和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因应内地疫情最新发展，早前由陆路口岸抵港，并且曾经在14日内到访新疆或者辽宁的入境人士，派发样本樽的安排由昨日起取消。这两类人士如果未获豁免检疫，抵港之后必须在指定地点接受14日强制检疫。环保组织绿色地球在香港昌会附近山坡发现至少数十万计圆粒、胶塞和飞靶碎片等等的射击垃圾，并且抽取泥土样本化验，发现全部样本都含有三种重金属，最高分别超出环保署标准介乎101倍至到429倍。绿色地球和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前副教授陈景明在上个月14号到昌会附近山坡抽取10个泥土样本，以及距离昌会山坡200米外的2个泥土样本化验，引证泥土污染源来自昌会附近山坡的圆粒。绿色地球促请地政总署全面调查和界定受重金属污染的范围，并且要求香港昌会承担清理和预防污染的责任。观塘发生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女途人，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现场是观塘道近翠屏道位置，事发在中午12点几，两名受伤女途人分别是一名婆婆和她的孙女，婆婆头部受伤，孙女就受轻伤，警方正是调查意外原因。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 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35点，跌75点，总成交金额116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14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明源云系报30.7。腾讯控股503.5跌1.5，阿里巴巴258元跌3元。美团点评232元跌6.6，中国恒大13.78跌1.44，小米集团19.72跌1.2，盈富基金24.06跌6仙，中国平安80.35跌1毫，港交所355.8跌1.8，融创中国系报28.95跌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5.42，瑞士法郎0.927，加元1.336，人民幣6.82，英磅對美元1.277，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4点，升116点。港金现价报1729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69美元，卖出1871.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近新楼街。反方向咁而家咧。因为较早时启福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嗰度啦，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咯，不过车龙就未消散啦。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近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呢一段车多，后些少啦。下角道近住红棉路都系多车噶，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力宝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过咗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啦，龙尾就排到去海丰园。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开咧，车多繁忙啦。龙尾喺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另外，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车多噶。龙尾近泽安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赛马会体艺中学。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会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先听到有陈建安嘅最新派台作品，嗰曲名称叫做《时光边缘的人》，讲紧系一个一千岁嘅人不生不灭，只为揾到佢最爱嗰个人。 注定的灯火，到过的沙漠，七色的国度，不断飘逸风中，有一种神秘灰色的生活，将我卷入了迷雾中，看不清的双手，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 揀你一首啊，关于一千年恋情的作品，他们是 FIR 飞弦乐团，歌曲名称千年之恋。 注定的灯火，到过的沙漠，七色的国度，不断跳跃风中，有一种神秘灰色的生活，将我卷入了迷雾中，看不清的双手，一朵花传来谁经我的温柔，穿越千年的伤痛，只为求一个结果，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中不寂寞，穿越千年的哀愁，是你在尽头等我，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用一生。 人类的感情从来都不用一千年不变的，即好像现在 FIR 这个飞弦乐团它已经不在了，即是原版的，因为它的原唱即是这个主音已经成为了自己的独立歌手。刚才讲爱情讲得很大，穿越千年都只是为了遇见那一个他，之后这一种二人世界呢，不理其他人怎么看，我们自己幸福就够。 亲爱的，亲爱的，跟我不顾后果的怎样垃圾堆。亲爱的，亲爱的，请你不要笨到强求拯救谁。爱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宁愿躺爱躺爱躺爱每滴记忆如陪着我在抠佢，一吻就吻在低温的抠佢，如未能未能早飞，我们唱着唱又唱，共仰望有星星，我们与星星唱喂唱喂。 Oh 放在吸去，你未来世代抛弃的回响，未能未能过世的我们，将最初的灿烂光亮，我撕碎，我用雨撕碎。 填词有周耀辉、严俗花的系列。作曲有冯咏琪主唱咏儿的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沟渠唱咏》。二人世界再沟渠唱咏。 这里不需要无情的假面。只有你放纵尽情的跳跃，换一种口味，别浪费时间。欢迎你来到这个新世界，有什难忘的醉，忘记睁开的眼，陪伴你的是谁？激烈的断了线，无所谓的明天，却后悔的作业，挣扎在所难免，放纵却无条件。 我这个部分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接下来有一个五人 free 场阿爆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新世界》。无论是穿梭千年找到自己的爱人，又或者好似咏儿头先嗰首《沟渠唱咏》咁样嘅爱情观，都系一个唔同嘅世界嚟嘅。